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55集。 韩渊转身落在一把混乱中没了主人的剑上，面上黑龙的痕迹若隐若现，手背上的血势红得像鲜血，神色阴鸷地仰头望着那空中的大网。方才那道天劫不是别的，是血势的反噬。几条魔气从密林中冲了出来，正是在此地下半的魔修们将韩渊围在了中间。奇的是，当中竟夹杂着几个普通修士，个个满面仇恨，其中一人还叫嚣道： 你这魔头作恶多端，十方阵前那些可恶的软骨头迫于你师门背景，居然不敢把你怎么样，如今我们要有仇自己报。 李云作为师门背景的代表，感觉被人当面扣了一个屎盆子在头上，简直不知该说什么好。韩渊默然看着他。 哦，原来为了除掉我这个作恶多端的魔头，各位就和一大群作恶比我少不了多少的魔头联手了，可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啊，佩服佩服。 李云听着挺解气，便笑道： 哎呀，他这心魔体与本尊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嘴贱。 嘴贱的韩渊彻底激怒了那几位突兀的混在魔修中的修士，几个人眼神一对，便联袂出了手，在头顶那道大网的护持下，他们刀枪剑戟的齐齐冲着韩渊而来。这几人身在正道，并未滥杀犯纪，虽然手段低劣，但报仇雪恨确实无可厚非。韩渊血势在身，只有被打的份儿，他要是胆敢还手伤人，没准儿会再招来一次前任北冥军都护持不住的大雷劫。韩渊一凝眉，拢起袖子错身避开，头也不回地冲着身后人大吼： 李云，要你这饭桶来干什么？看热闹吗？ 心魔体与本尊最大的不同，就是这心魔太他娘的不是东西了。 李云面无表情地将双臂抱在胸前，水坑在旁边听了，义愤填膺地说道： 哎呀，二师兄，你是未老先衰吗？怎么那么多废话？快说怎么打。 唉，这门派简直没法混了。 李云抽出腰间装饰品一样的佩剑，扬声对长老道： 请白虎山庄的道友们拦住那几个人。石坑，三昧真火破开那道网，替你四师兄那活王八开条路。没算错的话，阵眼在外，坤位。 水坑立刻深化铜鹤呼啸而去。天上魔网上的小火花对上天妖的三昧真火，完全是自取其辱。网上顿时被他破开了一条口子，年大大连忙凑上前来： 二师伯，我呢？ 李云手指翻飞，凭空从袖口中捏出一张大纸，手指一点，纸片碎成了千万块，在风中纷纷散落，化成了大大小小的一群虫子，十分让人起鸡皮疙瘩。虫子们从天而降，没入了山林草木中，转眼不见了踪影。李云将一个小瓶子抛给年大大： 瓶底能借这些虫子的眼看清地面有什么，你替我留神，我总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 年大大忙搓下一身的鸡皮疙瘩，双手捧着这小瓶子，在无数细碎的画面中一目十行地试图观察地面实况，吃力地体会了一把千手千眼的艰辛。白虎山庄有长老坐镇，弟子们勉强算是有组织，回过神来忙一拥而上，替韩渊截住了那几个搅浑水的正道修士，双方一边打一边对骂：在长老的领衔下，先是翩翩风度地问候了对方师门，打到了白热化后，又开始撕破脸面地互相问候对方已经入土的老子娘。见他们互相拖住脚步，韩渊轻而易举地便穿过了这群正道修士的包围圈，化成一团黑雾，钻入了水坑给他破开的小口。而后他一伸手， 竟是隔着老远凭空抓向了西南方位的阵眼。整个蜀道仿佛要被他从山上拽下来，天上的大网山崩地裂的爆裂开。几个方才还在大放厥词的魔修见势不妙，立刻便要避走。空中传来一声绵长中含着暴虐的龙吟，而后翻滚着血气的黑云四溢，一瞬间七八个寒渊面无表情地出现在各处，一同开口道： 哪里是？ 水坑看得目瞪口呆，感觉人生好像找到了新的方向。他化为人形，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算是知道大师兄说的大道三千，殊途同归是什么意思了。 李云以为他开悟，还没来得及欣慰，便听小师妹有感而发： 除了那什么不靠谱的九连环，原来哪一个道走下去都能这么厉害。 哎，这个师兄我是真赶不下去了。 突然旁边的年大大啊了一声，李云没好气道： 一惊一乍干什么？ 二师伯，地面上突然来了一群人，不对，是鬼，爬得比风还快。 李云听见鬼字神经就紧张，他瞳孔一缩，伸手一拢，无数只方才被他撒到泥土中的爬虫个个跳起来，在空中接连自爆，烧成了一团团大小不一的火苗，将众人脚下的云层与魔修残存的黑雾清理出一片，地面的异变便暴露在所有人眼皮底下。白虎长老头皮一炸： 噬魂灯！ 李云神色凝重，远远地和寒渊对视了一眼。 为什么会这么巧？ 然而此时已经无暇让他推想什么了，原本在地面翻滚的浓重的黑云呼啸着卷上苍天，阴冷腐朽的死气扑面而来，昏天黑地。年大大不由想起他第一次随程前离开明明谷时见的那个山洞，本能地升起说不出的战栗。地面鬼影幢幢中，一个熟悉的人影蓦然凸显，是蒋鹏。100多年前，李云他们第一次在东海见到蒋鹏，他就已经没什么人样了。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他的形象也越发让人震撼。只见他自腰部以下全隐藏在滚滚的黑雾下，好似根本没有下半身，飘飘摇摇地悬在半空，一时间也看不出他是个鬼修还是个鬼影。蒋鹏的双颊兽靴如同活鬼，脸上大片的阴影连正午日光都无法驱赶。他打量着空中众人，忽然露齿一笑，将目光锁定在寒渊身上。蒋鹏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悲悯。 被冤枉的寒渊无可奈何地收回自己所有的分身，心魔体自言自语： 你不说他百年前就是被上任北冥君揍散的吗？怎么屁滚尿流了100年，回来连我是不是真北冥都看不出来？ 说完他兀自面色一变，说话的变成了寒渊本人。 上次见他好像还认识人，没疯得这么厉害。他真是噬魂灯的主人吗？我怎么看他快要跟那些鬼影没什么区别了。哼，真是只要本座一露面，根本不用去找那些蠢货，他们都会自己找上门来讨打，正好一网打尽。 寒渊本人飞快地换回来，正色道： 你还是少吹两句牛皮吧，真以为别人捧一捧你就有资格自称北冥了？那可是我师父的师兄，我还没入门他就敢在青龙岛附近横行劫道了，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 白虎山庄长老正好在一边听了整段匪夷所思的自说自话，听得老人家不由得悲从中来，感觉自己这条命可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百年来两个最大的魔头在此地狭路相逢，一个是疯子，另一个还是疯子。这时地面传来无数窃窃私语的声音，好像千万条鬼魂魄交头接耳，听得人耳根发颤。 空中升起一盏巨大油灯的虚影，怨灵呼啸而起，卷成了一道飓风，旋转中露出无数张叠在一起的人脸。这令人头皮发麻的飓风刀枪不入地冲向天空中目瞪口呆的修士。钟灵毓秀的蜀中山林里，所有被那黑雾扫了个边的草木花鸟全部凋零殆尽，群鬼贪得无厌地吸收着一切生机。年大大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此人就是当时在冥冥谷附近苟延残喘依附于六郎身上的那个肮脏又可悲的魔修。蒋鹏恢复了，不，他甚至比百年前更强。韩渊嘴上放了一挂噼里啪啦的大地红，手上却丝毫不敢大意。他双手横在胸前，一把龙纹的重剑便自他掌中缓缓露出。地面的鬼修与天上的魔龙目光遥遥相对，而后同时动了手。蒋鹏仿佛是被韩渊手中的剑刺激，手持一森森白骨，用的竟也是剑法。两人师出同门，在这种场合下不约而同地以扶摇木剑对峙，那原本中正平和的木剑法再次表现出其变幻莫测的一面，承载着浩瀚的魔气，没有一丝一毫的违和，自行发展出了魔道版本。李云一巴掌拍上年大大的后脑勺， 还不让开，想死吗？ 说话间，天上地下已经完全被翻涌的魔气覆盖了。其他人不管是哪边的，全都顾不上争斗，退至一边，不敢插手两大魔头的龙争虎斗。可是偏偏来了个胆大的，只听不远处突然传来枪啷一声利剑出鞘之音，一道极亮的剑光横斜而来，竟悍然插入两大魔头之间。 元神之剑。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